喂，欢迎收听 My Radio 嘅港珠澳节目第67集啊！咁其实我今日咧就录咗粒 segment 先啦，咁就之后先至再补翻呢个主题嘅。喂，今日我哋请一位叫 long time 嘉宾喺度，可唔可以自我介绍下自己啊？ 哇，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又系我富豪追击者，今次又翻嚟啦。 系啊，喂， 好耐冇听到人噶。 系啦，喂，你多唔多？而家好捻嘢，而家即系朝头早2点几，你系咪多人多啊？ 其实呢唔系㗎，我而家本人呢就喺香港㗎。咁啊啱啱呢又系呢就有啲好嘢飲推介啦。如果系香港听众呢可能留意星巴克呢啲新嘅夏天消暑嘢飲啦，嗰时叫西柚味嗰乜乜乜乜嗰个冰茶呢其实都几好飲，$34系抵飲嘅。讲下拖 size 啊。 即系呢个西柚味冰茶同皇后大坑西有冇关系㗎？ 呢样嘢就应该冇乜关系嘅。 即系呢，其实上个礼拜，屌你老尾，我追神区追捻到，即系呢个，唉，晕啦，有多嘢做啊，真系，唉，即系 ，anyway， 唔好讲咁多啦。其实今日点解要请阿富豪追击者上嚟咧？其实咧有几篇文要评论嘅。咁其实即系你阿富豪追击者，你有冇睇开高维言嗰啲文嘅？ 都有间唔中睇过我嘅。都是讲新移民啊，即是移民对本土的即是那个 perspective 的观点啊，即是我们香港人怎样看他们，或者 vice versa 咯。 是咯，即是 很 interesting 的。 他很多时候他讲生活态度啊，讲下即是这个叫这旅行的游记啊，同埋讲下即是自己在因为其实他半年在 Calgary 住，半年在香港住的嘛。咁就即是他的东西都很有趣咁样。但是呢我想讲即是他其实我今个礼拜咧出咗两篇好正嘅文嘅，系啦，咁就即系逢好似系礼拜6月8号，即系礼拜四同埋礼拜三嗰两篇文啦。咁我系想趁呢个时候讲下嘅，系啦。第一篇文咧就叫姚明很诚实，咁我读一读篇文啦。即系呢个姚明在美国有一座1000平方米、过万尺的豪宅，前面是绿草如茵的巨大花园，后边林湖。最抢眼的是门前插了一支美国国旗，选择把女儿生在美国，还在自家门前让美国国旗飘扬。姚明毫无大忌，告忌大晒他的美国心，此举当然惹中国粉丝不满，有人痛骂他不爱国。可是姚明坚拒放弃女儿的美国国籍，只说待女儿满18岁，可以给他机会自己决定。换言之，让他未成年无自主权的女儿作决定。作为父亲，他认为让女儿继续做美国公民，或是明智之选。咁梗系啦，梗系做美餐啦，唔通做芝拿猪咩？真系中国人通常身体很诚实，嘴却不诚实。他们说和做的往往不一致。很多人移民到欧美国家之后，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大唱爱国歌，隔着万水千山爱国，这种表现来香港生双飞，送双飞来港读书，带着现金来香港抢救有限土地资源的中国人一样。他们的身体选择了香港，却口口声声地说中国好，对香港不屑一顾，占了便宜便卖乖。这种行为说难听一点，叫做了婊子还想立牌坊。我喜欢姚明的诚实，他爱他选择的，因为爱美国所以选择了美国，做一个诚实的人是本分，但是在中国做一个诚实的人却成了美德，叫人哭笑不得。那些痛迷他卖国的粉丝同样身心分裂，他们口骂着，心中葡萄着，恨不得生个七尺刀的儿子出来去美国打篮球，点睇啊？ Bloody hell 啦，直头系嗱，先讲翻少少即系即系移民嗰啲咧，即系好老实讲，我哋要分清楚先。即系咧，第一华人，即系我哋咧系华人啦。咁但系好多时咧就唔知点解就 refer 自己系中国人咧。咁有时有难免有啲湿滞，依个是其一。第二，如果你系话哦已经移咗民去，你话加拿大啊或者呢度啦澳洲啦，咁你既然攞得去呢个 passport， 你系呢个公民嘅，咁就你系。即系你那个行为举止啊，同埋你个公民责任，你都似翻个澳洲人或者系加拿大人或者你所属听众所属嘅国籍啦。咁你唔系话要忘本咁样嘅，但系绝对唔系咁嘅意思吓。咁即系你仲可以话记住，即系记挂住你话你祖家，你话香港咁样。但系你既然喺外国嘅话，咁你就要融入。所以最紧要就系讲融入，系做翻一个当地国民嘅一份子，就喺嗰个社区啊，或者 工作上面是做贡献的。咁头先啊高小姐嗰、那个嗰、那个篇文呢是好硬的，其实即係亦都系讲到我哋心声，就係话喂家阵我哋已经移咗民喺加拿大啊，或者系咩嘢，就算你话回咗流都冇所谓，呢啲都后话啦。咁但你唔可以话因为咁样而你好似觉得即係你成日做美国人唔做中国人咁样呢，就即係你引起呢啲不必要嘅拗叫囉，我只可以咁讲。因为如果人哋想决定你去话、哦、我要转国籍去美国，根据今日嘅法例啦，即係中国嘅国籍法大家都应该熟嘅呢，就係话如果你移咗民去美国啊、加拿大、澳洲乜乜乜乜嘅话呢，你係冇咗到中国国籍㗎啦，其实你户籍要取消㗎，如果冇记错嘅话。 如果唔係，因为强国唔承认双重国籍㗎嘛。 冇错啦，咁所以基本上姚明佢虽然话即係佢话佢其实话俾个女女即係做18岁做咗决定，其实呢个係非常之好嘅 practice， 因为你唔知道他日即係佢会喺留低美国发展啦，定係佢可能周即係有机会周围去，咁佢可能或者際遇或者咩咁要转国籍嘅话，咁都无可厚非。咁但係如果你话要扣个帽子去话哦，你係生来係中国国籍嘅，咁你就算你美国又係点点点係都係中国国籍嘅，咁其实呢都喺 legal 即係法律上係有少少矛盾嘅。咁同埋喺道德上嚟讲呢，就喂咁人哋如果出世话 I am American 或者我话 I'm a Canadian 甚至 Hong Konger 咁讲，即係你咁粗你话哦、oh, ，you are Chinese， then you are Chinese nationality。咁但系你话 ethnic Chinese， 咁梗系冇问题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你讲 nationality 嘅话咧，咁啊，好抱歉啊，咁系好湿滞嘅。咁啊，或者讲少少相关嘅题目啦，喺马来西亚、新加坡，你知华人多噶啦。咁你话哦 ，ethnic Chinese 咧，佢哋大家都明嘅。咁但系如果你扣佢哋话哦，你哋系即系华人，即系话中国人哦，你哋应该系隶属于中国嘅。哇，搞到你新加坡华人啊，马来西亚华人，哇，反台咁滞。系有即系网上系有类似咁嘅，已经系都几火爆噶。新加坡嗰啲朋友都系即系点讲咧，都所即系感受到嘅，其实都系即系冇啦。喂，大佬，我系新加坡公民，虽然我系华人有血统啫，你唔但系我冇中国国籍啊，你做咩嘢要咁搞我先？系咪先？ 你做乜屈鸠我系 Chinese？ 我屌你老母！ 系咪咯？即系、這、呢个嗱，呢、這个就系现今我哋嘅华人嘅。嘅嗰個 identity 需要去釐清嘅問題，即係國籍同埋你個血統嗰個問題，即係啦。 啊，咁即係我就覺得咧，即係姚明咧嗰陣就即係選擇喺美國生個女，屌你老尾，人哋喺美國做嘢，咁梗係美國生啦，咁屎忽痕咁幫你去同你去大陸生咁樣啊，係咪先？即係佢阿姚明都根本諗住喺美國長住，即係其實我冇睇 NBA 嘅啦，我唔係好知佢而家做緊咩啦。 我都少睇。 係咯，咁即係人哋決定喺美國生細路，咁佢同佢老婆嗰陣咁啱喺美國住，咁人哋屋企門口掛美國旗好撚正常嘅喎，人哋都決定喺度住，人哋融入咁樣，即係你關你撚事啊？掛美國旗唔通喺門口掛 ISIS 旗啊？黐撚線嘅，跟住之後就係、是，即係其實最難，即係其實阿高小姐咧帶咗一個好正嘅 point 咧，就係、是、我覺得即係呢個叫做阿姚明嘅誠實，即係絕對係值得表揚啦。第二就係啲咁嘅強國死五毫喺度言言牛牛，擺明係葡萄啦，屌！即係好似有陣時我喺度玩鳩啲港豬咁樣，即係話啊，聽講今日香港落雨啊 ，believer 啦，話唉啲嘢都唔知幾好味咁，你屌我係因為你妒忌我，撲你個街， 冇得食啊嘛，陰公真係 冇得食喺香港食垃圾住狗屋，屌你老母抵撚死嘅，仲有好多屌我嗰啲根本就有外國國籍嘅，你唔撚用你外國國籍喺香港勾流流，跟住卒之咧有 option 走又唔撚走。叫你打过又成，咁你又喺度演牛牛，又话要贪高人，你要搵钱，我屌你老母啦！你不孝子、不孝女，全部都要死啊！屌你老母，落地狱啊！ 哇，又咦咁似嗰个风格有啲几国际喎，都 OK 嗱。其实真系咁讲嘅，即系有得，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就系话而家香港情况，即系如果有得走嘅，即系你话有国籍嘅系可以去到，你话翻去多伦多啊、Vancouver 啊，或者系雪梨啊、Melbourne 啊嗰啲。咁無可厚非，咁呢個都冇辦法。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要留翻喺香港，無論係工作啊，即係有小朋友啦，要喺公司教學，大家都明嘅，即係會辛苦嘅時候，即係有時都 即係小心啲啦，即係有時係説話咁，我哋都即係都就住就住嘅，即係我個人就會啦。 係啊，即係我知你係左交底嘅，所以我非常 左交底陰公陰公。 你好咧咁講，你好咧和你非非噶嘛？我喺度屌人， 係啊，真係 你又叫我唔好癲噶嘛？ 系，咁大家傻冇相干嘅，咁系啦，即系我谂翻，即系其实就即系点讲咧，有得拣嘅话，咁当然就可以喺外国，即系或者生活，不过有亦都有难处咯，所以呢个系即系如果决定系想飞翻去澳洲或者飞翻去加拿大啊、美国嗰啲，请谂清楚，因为咧呢一做咧。即系我个个人意见就系一做咧，你系讲紧 你做到 你可能十年啦， 唔系你 做就做到上啦，系 你唔好有头望， 系啦，即系话你扶住嗰个泥，如果唔识读个字啊，即系嗰个爬爬啊，即系 咩？ 仲有两头望啊，望后边系咁啊，真系湿滞啦，系咪先？ 嗱，我好捻中意咧，即系咧，其实咧系华人咧，屌你老尾，你移捻都问唔好理，即系唔系话唔好理香港啲嘢，唔好咁捻上心啦，扑你个街，香港摆捻到明就系屌你老尾，即系又要讲圣经故事啦，扑街，即系边人咁捻粗口讲圣经故事？屌你老尾，所多玛、俄摩拉啊，屌即系做埋咁多閪行，神要灭亡佢哋。咁啊，罗德老婆咧，罗德系阿伯拉罕大佬啊嘛，咁啊恶卵柒鸠啊，屌你老味，一拧转头咪化为一碌盐柱咯，屌俾啲即系 唔共用， 屌盐柱系咩咧？即系咧，你知其实啲盐喺海度即系产出嚟噶嘛，系啦，即系好似啲人哋打完飞机啊，袋底啲汗咁样啊，屌你老味，真系 咁夸张系嘅， 屌即系你两头望出之。你就即系呢个叫做本地嘢，你又唔捻识，即系美国、加拿大、澳洲本地新闻，你又唔捻识。 啊，呢个系啦，系啦，啊，继续啦。 跟住之后，香港咧嘅嘢咧，你咁捻上心，屌你老尾，你咁捻中意咪死翻去咯，屌你老母，扮乜捻嘢香港人啊，出咗去，人哋当你傻閪啫，鬼佬当你傻閪，强国人当你傻閪，其他香港啊，即系好多香港人移咗民去外国，系即系其实好 proud of 自己做港珠噶嘛，啊，我乜都唔理啊，我臭细路啊，我翻工算啦，屌 ，this is true， 你出边有一个即系叫健康嘅政制，佢系收你好捻重税，但系你不至于饿死啊嘛，系咪先？屌你老尾咁捻多香港啲嘢做乜捻嘢啊？屌翻系啊，翻香港，屌你老尾，唔好做律，唔好做会计师，唔好捻做工程师，我屌你老母，真系不捻之。 唉，犀利揾食棍啊，系嘅，真系。揾食艰难，生活艰难，系咯。 好啦，落下一篇 ，OK 嗱，高小姐咧仲写咗另外一篇咧，就我好捻中意屌嘅篇嘢咧，叫《唐人街》。咁啊，《唐人街》呢篇文咧，其实咧就即系阿高小姐喺佢以前嗰啲 Facebook 嗰啲其实杂文嗰啲嘢都讲过噶啦，系啦。咁就即系其实讲《唐人街》呢个故事咧，有个典故嘅，即系几年前咧，阿郁文咧佢去 Calgary 度访问啊嘛，咁就即系。喺呢个叫即系总之，其实佢每次去 Calgary 咧，都有一班叫我唔记得叫卡城港澳之友定咩咧，就帮佢搞个 forum 咁嘅。咁郁文即系其实除咗即系多数，其实郁文走浮就会譬如你话搞餐会啊嗰啲咁样噶嘛。郁文喺 Calgary 咧就永远都有讲座嘅。咁即系阿郁，即系总之系即系有个阿伯就喺问郁文：，你喺安住，你又反对呢个叫做共产党哔哩吧啦不知所谓咁样，跟住之后郁文咪屌佢咯，话你啲咁嘅人移咗民啊，唔好理香港啲嘢啦，屌你！跟住之后佢个节目就讲话：，你哋咁嘅卵屌，每日就喺度打埋啲咁嘅垃圾麻雀，为一个 quarter 喺度斗屌咁笑，捻到我扑街啦！好多年前嘅呢样嘢，系啦， 哇，好夸张真 系。系啦，咁呢篇文系咩咧？叫《唐人街》啦，咁就屌又要读报啦。即系有一年农历新年，卡加里的朋友邀请我到当地参加唐人街的新年活动。出于好奇，我去了，结果发现一大群已经加入加拿大国籍、宣誓效忠加拿大的加拿大公民团聚在一起，高唱《祖国啊母亲，黄河啊家乡》，屌你老味，我都唔 哦、oh, ，bloody hell， 我都唔识唱呢啲红歌添，唱得青筋暴突。那是我见过最诡异的场景，仿佛与一个与新欢享受着美满生活的负心汉声泪俱下，说他想念原配的怀抱。所以我一向讨厌唐人街，全世界的所有唐人街几乎都摆脱不了肮脏嘈吵的印象。唐人们聚在一起，明明是自己离开故国，选择投奔另一个国家，却像受害者地似要围炉取暖，不肯融入当地的文化。益想故国的强大，有唐人的地方则多是非。唐人街 有各种势力社团搞山头主义，这是外人永远无法明白的心态。如果故国那么好，你为什么要抛弃他？如果真的牵挂他、深爱他，那就从头的回报去怀抱去了。为什么要在别人的国家把你故国那一套山头文化和安乱嘈杂都搬去别人的地方？有老友从横滨旅游回来，对横滨的唐人街赞不绝口。他相信那是全世界最干净、整洁、安静的唐人街。七七当地唐人深受日本文化熏陶，与其他地方的唐人街有明显区别。这个真的要去过才会知道，而且街道干净与否一眼可以看到，内里有没有唐人圈的是非与社团角力，则不宜看到。点睇啊，阿国仔？ 唉，好话啦，讲喺唐人街呢，即係我哋喺北美长大，但我唔知二世祖你喺澳洲嗰个环境係点，嗰个唐人街係点啦，就睇相又都还 ok 嘅。 係啦，屌，我都唔想得，我都唔想去唐人街。 你都觉得好快喔 ,ok。咁嘅，因为呢係整体嚟讲係卫生方面呢係污糟啲嘅，杂啲嘅。咁如果多伦多为例呢，就会係 好多露宿者，哇，好多醉酒佬， 多露宿者。不过而家个情况就系，我对上次去咧，就系反而系多咗越南人聚居嘅，咁就要讲越南文少少啦，即系感觉本人系唔识嘅 ，OK。咁但系就 流动礼，无证室女儿算一结家。 但当然啦，网民就话喂，唔系用不流动礼 say hello， 咁咩先罩嗰啲先至系嘅，不过依个题外话啦。咁系有一种头先我哋讲到话嗰个围炉取暖呢样嘢，真系好。即係好奇怪嘅，即係 OK， 我哋明白，即係話你話同一個族裔咁，你聚埋一齊咁樣還好啊，等。但係而家重點就係話你唔肯去融入當地社區，即係講咗好耐，就係話如果一個作為一個移民，你係願意去入去嗰個社區，去一齊去同唔係同你同族嘅人。去生活，即係你話簡單嚟交朋友啊咁樣，你就算你即係同一個起碼都有個 interaction 啊都好啊，咁但係跟住呢就唔肯喎，其實繼續係即係自己啲華人 係有撐 撐係啦，咁就係啦， 點解扮神驅笑？ 不過Depends 啦 ，New York 我就希望就到时网友都再睇翻，因为我一年都冇去啦。芝加哥我都去过嘅，都算系干净咯，都干净企理。罗散就我冇留意啦，罗散已经太过 罗散唐人街好柒噶，屌我上次去咗，因为我去咗嗰个咩美国华人博物馆嗰度啊嘛，好啦恐怖嘅仆街 Whisper Diner 咁样嘅。 哎呀，真系，但系 San Fran 又好 ，San Fran 企理。 跟住之后罗萨嗰个系基本上咧，你行过嗰度咧，全部都系尿压味啊，露宿者，因为其实附近有露宿者之家噶嘛。基本上我喺停车场，我泊低架车已经唔系有人问我攞钱啦。 哇，咁夸张啊！你泊远啲都冇办法啦。San Fran 咧，大罗萨就冇办法啦。大寿啦， 旧金山 啦，系啦，有当地华人通常叫佢做大埠啦，咁就。我去过几次都 OK 嘅，都算企理啦。夜晚我唔敢讲，但系就嘢食系我个人认为系有水准嘅，即系因为啲老师傅喺香港定系边度啊、台山啊嗰啲过嚟咧，咁到而家系基本上保存咗嗰种味道咧，系唔知点解，至少我喺加东，即系多伦多啊，或者甚至美东咧，都好似。冇，即系好似有感觉上有到嗰种差别，但个差别好嘅，系咯。咁呢、這个即系一个观察啦，讲喺嗰个唐人街。但系整体嚟讲，当然啦，你去一个作为一个游客，你去其他国家咁，你唔会无啦啦即系戆居居走去唐人街啫。除非你系有即系有相熟嘅，咁你就探下朋友，咁都无可厚非。但系重点就系话，都系嗰句啦，做咗移民嘅话。你都係要融入翻個國，即係嗰個社區。就算你唔係唐人街住啊，你周圍即係成個周邊嘅地區住，咁都係一件好事啊，係咪先？即係當然，你一個區多咗華人嘅話，亦都即係唔係話啲乜嘢。咁但係你唔好話即係圍爐取暖，即係自己顧自己嘅事咯。你都要顧係其他人嘅事咯。好老實講， 即係好似收飛咁樣咯。收飛而家都多唐人啦，都俾人鬧啦，因為。收飛而家掃黃啊嘛，好多唐人啲雞竇喺嗰度啊嘛，係咯。 哎呀，上次啊，唔知我哋大曼咁啊，试过一剂啊，大曼屋添啊，大曼屋嗰度其实已经几年前噶啦，跟住搞到抄咗成个 basement 咯，跟住搞到都唔知点算，已经一段时间嘅事。 系啦，咁跟住之后，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咧，因为其实我其实我喺加拿大同埋喺澳洲大嘅，咁两个地方我都住咗超过十年啦。第一即系我自己，我点解要同阿简洛夫同埋猫仔做呢个节目，就系、是香港人咧一般对于澳洲嘅印象就系、是、你都睇到啦，阳光海滩美食，啲人好 friendly 咁样咯。但我想讲唔系嘅咯，澳洲系你。一来就是社会混乱，二来就是种族歧视，我仍然都觉得非常严重，同埋就是、 okay. 即是这个叫做，即是我想表达即是真实的一面给香港人听，即是澳洲是很难搞的，即是跟加拿大一样，即是你不要以为加拿大是很是落土， sorry， 我觉得加拿大是颇是难顶的，是的。 本人认为，即是先指声明先，即是本人虽然是加拿大国籍，但是为什么最后都说要撑回来呢？就是因为我哋睇到呢啲即係 左交，即係嗰种左交和国， 係啦，所以係啦，所以就倒不如即係虽然香港乱乱，即係都乱到乜嘢咁，但係都为着即係人生嘅即係继续向前行，咁都要返嚟香港，咁都係咩，亦都係一个危险嘅做法啦，如果你到而家其他人咁讲啦，但係到而家 即係好简单咋嘛，你觉得你自己唔 fit in， 你觉得喺第二度嘅发展好啲，咁你咪走咯，唔好喺香港成日打加拿大飛機咯，咪即系唔好成日喺加拿大打香港飛機啊！ 啊，即系亦都唔好话勉强，但系咧同一段时间，我又觉得好奇怪。sorry， 我电话喺度咁样。首先啲人翻到嚟香港咧，咁嗱嚟紧七一啦，咁加拿大国庆啦，就算有啲 friend 咧，都系都好即系 keep 翻住即系个加拿大嗰种即系爱国嘅心。咁啊，当然啦，因为你的而且确系有呢个国籍嘅话，咁无可厚非。咁但 系落老懒 Canada 低，我都去过，我去过几年添。 就系咁，我就 trigger 咗一个谂头，就系、是、可能一阵间都会讲多少少，就系话咁，既然我哋都翻即系作为一个加拿大公民翻到嚟香港。咁我哋究竟係仲會唔會帶返住呢個即係嗰種國即係外國嘅 pride， 一定係重新去融入一個香港嘅社區，但係只不過你嘅思維會稍微唔同啲，但係即係你會開始應該識得轉返去本土，亦唔係咁離地。咁呢個呢就係、是系思考噶啦，呢、 這个系即系其实it's OK 嘅。譬如你 Canadian 你想翻香港，你 Billy Bella 咁又成，但系你唔好喺香港人面前就话你系 Canadian 要点点点，跟住喺加拿大就话我系 Hong Kong 啊，要点点点点点，好卵閪噶仆街，入屋就咩入屋拜神定系咩啲咁，即系exactly 入庙就拜神， 入屋叫人咁啊。 系类似啦，希望问啦，即系依下俾我哋睇下究竟点正确系点讲法啦，不过应该都咁上下噶啦。 入屋除苦啦 ，anyway 啦，系咯，咁就即系呢个叫做系啦，屌即系唔好咁卵 high 喺度，即系去到每一个地方咧，就即系觉得自己好卵特别咁样，咁就即系你即系其实都可以反映翻而家啲咁嘅海外华人啊，屌你老尾，即系喺度崇拜政治，屌你老尾个唔卵讲，你喺度讲卵系香港通咁样啫嘛。你有冇翻过香港啊？你有冇交过香港税啊？你会唔会搬翻香港啊？讲嘢，屌你老！ 如果唔系就唔好啦，系啦。如果唔系就唔好太多说话啦。如果否则我哋有时即系我而家香港咧，就有时听翻唔舒服嘅吓。 系啦，同埋屌，即系你又未你将来系咪有 plan 搬翻香港啊？即系香港搞成点，真系关你卵事喎！你讲咁卵多嘢做乜啫？即系又即系又唔知头唔知路咁，又喺度。即系你老实讲，睇唔起你咁嘅烂閪 Facebook page， 有 Billy 巴拉讲到自己局内人咁，你收皮啦，扑街冇救人。 其实又系唔知，其实真系唔知咯，即系唔即系冇了白四条呢样嘢咧，系道德上系唔容许嘅，所以即系大家醒爬啦吓，即系咁讲啦。 系啊，咁就即系总之系，因为呢排啲咁嘅叫，尤其是喺多伦多啊，某啲咁嘅叫前黄毓民支持者就。好捻不知所谓啦，所以今日要开咪屌啦，即系系啦，咁就 唔使拍台，即系隔一阵，等等先。咪仲有一坛嘢咩？讲嗰个某大超级市场爆咗大， 开鸠佢名啦！屌，三和对面丰泰啊嘛 ，Elton 唔系 Elton Tower， 扑街 Bamboo Circle。 Kenneth 系咪 Warden 同埋 Steels 系啦 ？Warden 同 Steels Steels 以男嘅。 系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就有一位伤残嘅白人女士啦，咁就谂住去买三餸饭啦。咁就即系其实呢单嘢系点样扬咗出嚟咧？咁就有啲咁嘅多管闲事嘅15岁 Frank Kong 啊，都唔知系泡菜捻定系强国人啊，即系我唔鸠理佢啦。咁就即系影到呢位坐电动轮椅 motorized wheelchair 嘅女士就去买餸，即系买三餸饭。咁嗰个 counter 度咧就冇人识讲英文嘅，咁冇人答到佢啦。咁其实呢位女士想问啲咩咧？其实佢系想问，即系可唔可以？啲肉同埋啲菜摆埋一盒，佢唔想分开咁样啫嘛，系啦。咁之后佢就喂 喺度喺度， 系啦。咁屌你叫你毒哑后边嗰个靓妹啦，屌管唔捻掂啊，叫佢死全家啦，真系系啦。咁就即系咁就咁啊，冇人帮到佢啦，个好捻 frustrated 啦，咁就。佢就講嗰啲好撚揩嘅嘢咧，就話：Oh, it's by law that you have to know English to work in Canada. If you don't know English, go back to China 咁樣咯。跟住之後，啲友仔咪好撚嬲咯。但其實唔得，我必須離身啦。我成日喺澳洲學鳩人叫人 go back to China 嘅，即係多數啲人喺度做閪行啦。多數都做閪行，或者有陣時喺啲藥房度啲咁嘅閪國際學生，尤其是強國學生啦，喺度即係喺度影啲咁嘅奶粉啊，即係喺度螞蟻搬家咁樣啦。我多數屌你老母 ，go back to China 啦 ，fuck you, get out of here 咁樣噶啦，係啦，係啦，咁就呢單嘢，呢單嘢，你即係總之係啲咁嘅白，即係屌賣撚到呢度嗰啲新聞，即係賣撚到落美國啦，賣撚到新聞咁就話即係呢條友 racist 又成咁樣。但係我覺得係屌你，即係你。你喺得一个叫做即系加拿大嘅多元政策嘅失败就系咧，佢系唔鼓励任何一个 culture 去 promote 自己个嘢嘅，全部都人都要和谐共融咁样，所以咪搞到啲人有呢个 comfort zone 咯，可以屈喺啲咩烂閪唐人浮道，即系唔肯去玩 Billy Bala 咁样，跟住一有人 challenge 佢咧，佢就话你 racist 啦，所以就好捻不知所谓，所以我支持呢位师奶嘅，即系而呢啲咁嘅强国人。屌你老尾，你冇撚 skill 啊！你又快撚啲死啊！最好似英國咁樣，英國咧廿幾年前咧就遣返過啲咁嘅印度移民，因為佢唔撚識英文嚟咗咁多年，所以咪遣鳩返佢咯。係啦，唉，屌我爆好撚多嘢，你爆下呢單嘢有咩睇法？ 好啦，呢樣嘢咧，其實我都想講幾句啦，即係咧嗱，加拿大嘅官方語言啦，即係有時我稱呼為國語啦，就係英文同法文啦。咁當然啦，你係如果係做政府工嘅，你係必須操到。至少一種啦 either or 啦， 佢一般嚟講嘅 job description 咧就要寫 fluent in both English and French 嘅，即係尤其是安省同埋灰省咧，一般嚟講係要你咩嘅，係啦， 雙語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用翻你本族嘅語言咧，亦都係歡迎嘅。咁啊呢樣嘢咧，亦都係反映咗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咧，其實個白人講得係啱嘅，就係話你家陣嚟咗咁耐。我都 expect 你應該識講英文，你唔識講，咁你不如真係， 同埋你打開， 即 係 諗你識， 你打開門做生意噶嘛，大佬，你點會屌你老尾？你成間鋪冇人解撚答到我問題，我只係問你，即係我唔係，I don't need you to explain to me like how a quantum computer works, like how to build a rocket. I'm just like asking like how to order food from here. Fuck you, man. Exactly， 喂，突然间就转翻，你转好台用咗澳式英文，我哋都喺度 back and forth 住，呢啲后话啦。咁样就真系好。 其实我唔捻讲澳式英文，其实我就系讲加息嘅。Anyway 啦， make sense冇所谓啦，我哋都明噶啦，即系我都自己都系。咁 anyway 啦，最扎使就系咧，其实点解呢样嘢发生，其实都唔止我话，我都相信系咧，因为我即系华人咧，我谂即系中国过嚟嗰啲，但当然我讲明先，即系又系懒系左交，即系唔系全部都系咩嘅 ，OK， 我识啲都系都好。 强国讲明，即系强国女人咧，唔系十个女人十二只系鸡啊，只不过系九只啫，系啦。 Well， 呢啲后话啦，咁但系我都话如果。你入去人哋嘅国家，你点都要讲翻佢哋啲话噶，系咪先？即系我亦嗰阵时咧，我试过去到你话去到啊，嗰时又去瑞典、挪威啊，咁啊无啦啦遇到，果然系遇到啲当地即系嗰啲人啲 Asian 啊，但系住喺挪威啊、瑞典啊，佢哋都系即系尽量都坚持，都系讲到好流利嘅瑞文啊咩咁，但即系。好犀利嘅，即系可能由细到大冇办法啦，有时咁样，但系即系佢完全 嗰啲地方冇 buffer 俾你撑啊嘛，鬼有 buffer， 系 完全冇 buffer 去撐噶啦，所以誒咁、但係如果撐嘅話，我都叫做偽，即係又即係挪威撐什麼？我哋將來有機會同大家去研究啦。不過呢個問題嚟啦，啲華人係啦，啲華人就即係中意我哋用廣東話傾偈、國語、福建話咁，即係如適用嘅話，咁都無可厚非。咁但係始終喺即係大圍環境嘅話，咁你都要起碼都識翻簡單嘅英文啊，咁人哋都覺得哦，你都係咩嘅？同埋咧，移民政策咧都係要你有一定嘅英文程度，你先 英語水平係啦， 係啦，你先至可以入到籍噶。咁但係如果你老即係老人家去移民咧，咁呢個就酌情。我唔知啦，一般 老人家而家冇得移民噶啦，你係家屬長期簽證咁樣噶啦，即係你只有十年超級簽證，每年一月抽噶嘛。 系啊， 但澳洲我唔知啊，屌澳洲入咗籍好捻多年，仆街，我都唔知 道。OK， 呢啲可以将来再研究啦。咁但系即系最大镬咧，就系咧特别，我谂喺澳洲都心同感受，加拿大更加唔使讲，啲楼价点解炒咁贵嘅？边个逐锐搞？即系我唔需要话开指明系咩嘅，即系、 啊、 其实 啲邻近地区咯、 啊，系咯，咁所以就即系变咗啲白，即系土生啊，甚至乎。我唔理有冇话白人、黑人啊，其他国籍啊， 欧喺度自力更即系自力更生嘅人啦、啊，系咯， 系啊，对自力更生嗰啲就对，即系嗰啲即系二世，即系唔系你啊，唔系讲你啊，即系嗰啲攞住金诶、即系含住，即系带住 含住金宾州，系啦，含住金宾州出世嗰啲人， 咁嗰啲你一大抽钱啊，先十几万加几十万加币咁一个劫过去，你买一层楼，人哋都会讲你傻仔。是咪先？更加睇唔起你，咁更加去到而家楼又咁鬼贵，梗系知道发生咩事嘅话，我谂个白人都可能已经对本族嘅即系华人咧，都有所不满，都可能爆发。咁我都即系表深表同情咯，只可以咁讲。 啲 collateral damage 啊，你啲咁即系有阵时我谂咧，其实咧而家咧，譬如香港人咧喺出边俾人屌咧，系只不过系即系香港人做嘅业。跟住之後咧，強國人啊繼續作業得更加勁，跟住之後而家就受啦，係啦，即係以前咁撚牙刷啊嗱，而家就係你業報嘅時候 ，payback time。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作為香港人或者係你係加籍或者澳籍嘅香港人啦，或者你真係唔理誒是但，如果你係嗰邊出世㗎，咁你梗係嗰邊嘅咩城市嘅人咧都好咧，你 ethnicity， 咁你但係你即係做翻你應做嘅本分啊。咁即係繼續自力更生嘅話，你其實咧係 win 咗好多人嘅 respect 嘅，我哋係唔會介意 嘅。自力更生融入嗰度，你喺加拿大嘅話，啲細路叫佢玩 hockey， 做多啲有細路嘅話，做多啲家長會嘅嘢，做多啲 community service 喺 school trustee 度做多啲嘢。有時間了解一下本地政治，了解一下民生，譬如即係知道個社區將會起啲乜嘢啊，有啲乜嘢你覺得睇唔過眼，可以同本地嘅 MP 講啊。因為你基本上你加拿大係三級議會噶嘛，即係呢個叫做市級。省级同埋联邦级啊嘛，你喺你每你要了解个社会个政制点样运作，先可以自己保护到自己同埋保护到自己屋企人咯。 冇错，所以呢啲咧就一定做翻一个公民责任啦。无论你喺加拿大、澳洲，甚至乎即系都要讲啦，因为我而家香港即系你都系要清楚你嗰个社区系发生咩事，唔好为奴取暖，唔好话 唔好打飞机，系啦 ，exact。所以你唔好一定要系 engage。In your community， 咁样咧，你就即系真真正正去融入到呢个社会，咁真系，咁你就即系不但止系英文又进步，法文又进步，乜乜物物嘅话，咁你都开心，人哋又开心，你咪住得开心咯，系咪先？谂下啦。 系啊，咁就即系呢个叫做但系呢篇嘢咧，我就觉得系 collateral damage 嚟噶啦，即系你班友太乞人憎啦，咁啲。白鬼啲咁嘅怨恨啊，好撚快會爆出嚟噶啦！ 爆嚟係啦，但係我哋蘇法都即係我哋華人咧，都總算都叫做啦。暫時我咁講啊，都係即叫與人和善啦，與人為善啦。咁蘇法與人為善，咁啊，即係中環，即係美東、美西加東加加西唔關事啦。唔好意思，真係、都個 result 都幾正面嘅，我又個人咧就中意加西嘅，咁不過唔係講錯咗，中意美西嘅，咁但係就無奈啦，就 美西正啊，美西正，我都係我做我好多嘢喺美西做嘅，你見到我成日飛過去嘅， 冇錯，所以咧有機會如果大家整個美西撐什麼嘅話，咁真係好玩嘅，因為而家好 high 咧，就係而家 TVB 咧，即 係係啦，而家潮什麼啊嘛。 我都未睇啊！加拿大潮什麼？佢而家仲係講緊 加拿大中部，即系 Alberta 嗰头嘅，佢都未讲到 昂省， 我唔知 未讲到昂省， 系啦。即系会讲到多伦多嗰啲啦，咁睇下如果系真系讲到嘅，咁我希望睇下佢系咪真系可以做到系，即系我本人或者我哋听众如果系多伦多过嚟嘅，即系睇下系咪咁 accurate 先。呢、這个就我会有少少期待 嘅。我自己就觉得咧，呢啲所谓 TVB 嘅嘢咧就不能尽信啦。基本上一来就系呢啲系事，好多时。即係好多時嚟線稿啦，同埋拍啲地方太靚。屌你去到個地方，你去旅行同埋去生活係兩回事嚟噶嘛？生活有好多閪嘢出現噶啦。 係啊，所以呢個生活現實嘅生活同埋你所睇嘅係未一樣嘅。好啦，交翻個台俾你，繼續吹下水先。 係啦，咁就即係講起現實嘅生活同埋網上嘅生活，即係屌，即係其實有樣嘢我係啦，我都頂唔撚順啦。即係呢個叫普羅加東不撚之所為呢班咁嘅撚樣，即係呢個尤其是啲 group admin 啦 ，group admin 係買兩邊啦，即係自己個鍋就熱血啦，係啦，屌呢啲私怨時間個 group 嗰度咧。就基本上咧，就淨係 post my radio， 我屌你老母啦！咁點解你唔改做熱狗加冬狗友啊？仆街，全部喺度食狗糧嘅，真係。同埋啊，仲有啊，爆料先，三角人物喺加冬入邊嘅，但係呢啲咁嘅所謂 admin 啊，又即係縱容呢班友喺度咦牛牛，不撚之所為，係啦，咁就即係好撚仆街呢班咁嘅友，即係屌你老尾，你咁撚中意搞攻心計。咁撚鍾意喺度放音讀，咁撚鍾意你香港啲嘢，你咪返香港囉，屌你老尾，不過你老婆又唔撚俾，你又冇條件返香港做富豪，你啲仔女又要讀，你又冇能力俾啲仔女讀國際校，你返去我同你講，你係撚緊嘅咋嘛，屌你老母，扮朝講政治，成班撚屌，即係唉仆街嘅真係。喂就係、是、啊，你仲有咩要補充？我屌得差唔多。 欸，突然間你横定你突然间讲起国际学校咧，我有一个好奇特嘅现象啦。咁其实咧，即系有时我都出入即系九嘅 KLT 啦吓，系人都知啦。嗰度就好多国际学校嘅。 诶，系咯，你知唔知我喺九龙，我喺九龙塘住嘅细个。 哦 ，cool， 系啊， 系咯，咁咧 点啊？ 嗱，呢个咧就系我个人嘅意见啦，就系、是、咧，其实我又发现，咦，香港啲啊。學生啦，即係香港長大嘅小朋友啦。咁當然我都識得嘅，都係即係國際學校長大嘅。咁啊有幾正。咁有啲咧就 我都係國際學嘅，屌你老母！ 好正噶，我聽講話好正嘅。但係咧，我收到料咧，我諗你又遇過噶啦嚇。中文班你講華文唔教廣東話，喂唔好咁濕滯啦，好唔好？即係有時我見到即係我睇有時望啲樣咧，國際學校出嚟嘅即係鬼，即係華人樣鬼鬼地咁樣咧，即 係 唔知點解 雜種狗 係啦，就好奇怪。我就覺得有少少奇怪啦，即係希望咧，即係係啦，講翻多啲廣東話。 但係你知唔知咧？其實咧，一般嘅國際學校咧，佢嘅教材咧，佢係用新加坡嘅教材嘅，所以佢係教簡體嘅，好撚閪嘅。 係啦，就呢樣就有啲問題，唔係所謂喺香港嘅應用就有少少缺點缺陷咯。但如果整体嚟讲，应该冇问题嘅。 唔系整体嚟讲咧，其实咧，即系其实你话就算澳洲都系嘅，澳洲嘅中文教材咧，好多已经系用新加坡啲所谓写简体嘅。不过即系其实咧，我就觉得喺应该，因为我好捻细个咧，我俾老豆老母逼翻中文学校噶嘛，移民嗰阵。咁你知唔知我用咩教材嘅？ 香港？ 梗系唔系啦，屌！你知中华民国 台湾啊？ 你知中华民国侨委会系咩啊？ 渔民骑场啊！ 侨委会系基本上咧，系即系呢个叫這个叫中华民国啦，唔系台湾咧，屌系中华民国，啲台独閪成鸠啊，同我拗中华民国定系台湾咁样系啦。咁就即系佢系 prepare 咗一 set， 即系叫做俾海外嘅中华民国国民教授啲细路仔嘅教材咁样咯，系好捻 old school 嘅。我仲有一本咁嘅中华民国课本喺我度啊，但系嗰啲系正体中文，同埋嗰啲系真系优秀中文嚟嘅，即系五六十年代再讲新文化运动嗰班系啦。我阵间影啲相 po 上 Facebook 先。系啦，咁就即系嗰啲学嘅即系优雅嘅中文，唔系你啲咩屌你老尾写匪语啊，哔哩吧啦咁样。仲有啊，呢度啊，屌你老尾，我以前啊做我以前做 Big Four 嗰阵咧，屌你老尾，即系有啲咁嘅同事咧系收呢个叫做 即係你知公司你啲你知呢啲咁嘅即係Big Four係有嗰啲咁嘅叫做其實屌唔係費費撚事啲監聽嗰啲有咩？我係 Big Four contractor 唔係做 Big Four， 唔好旨意可以乜嘢係啦。咁就即係有啲 internal training course 噶嘛。咁啲 internal training course 我識啲咩？呢度啲戇鳩竹升土人咧，咁啊走去即係學中文喎。屌你老尾，學埋啲咩簡體中文啊？又寫埋啲咩蜚語嘅語句？好咩？其實我覺得咧係啊， 好埋喎。 系啦，我就觉得咧，即系总之就系咧，譬如咧，即系老土我嗰啲咁嘅加东捻人啊，我同你讲啊，你最大嘅报应就系你，我知你细路仲细，大个咗唔捻识讲广东话，英文又唔捻识，但系就因为用呢个叫匪国叫做咧教材，净系识讲啲咩卷卷舌腔，即系普通话，好捻难听。系啦，跟住之后咧，即系我屌你老味，我今年30几岁，我好捻细个移民噶，即系其实我竹升嚟嘅，只不过我啲粗口好捻流利嘅啫。屌你老味，你知而家其实大曼锦啊、美东啊、美西啊 ，whatever 啦，就算你雪梨都系啦。屌你老味，已经冇捻晒茶餐厅噶啦，而家变晒啲咁嘅重庆啊、即系陕西啊、东北嘢啊咁样啦，上海嘢啲系啦。屌你老味，我鬼唔望你啲咩，你啲咁嘅乜閪细路啊，扑街！唔捻记得自己老豆老母系香港嚟啊，觉得啊呢个食麻辣嘢、食孜然嘢啊、食火锅啊，系呢个叫 Chinese food instead of 呢个零呢个优秀嘅广东饮食文化。我鬼唔望呢一日，你而家做捻埋咁多衰嘢，我鬼唔望呢一日暴落你身上啊！真系屌你老味，你个个有细路嘅，做埋啲咁嘅嘢，屌你老味，你唔敢惊有报应噶。我都费卵事叫你成全家啦，屌你老母！成班咁嘅卵样喺即系叫做面不红耳不热，屌你老尾买两边閪卵到爆，女做鸡，屌你老母！哦、 笑到啊！嗱，最后补充啦，其实咧，加拿大咧，如果我讲紧十几年前啦。教中文嗰啲咧，即系包括喺安省嘅学嗰、那个制度咧，我仲记得咧系有用香港嘅即系教材嘅，只不过你话我嗰年啦读中三即系 grade nine 嘅时候咧，嗰、那个中文嗰、那个、那个 level 系等同于香港嘅中一，你系讲 academic Cantonese 嘅、 啊， 其实系唔差嘅。而家我唔知仲有冇。我第二样 以前 York Region 以前 York Region School Board 有个中文 board 噶，你记得啦，我哋读 high school 嗰阵啊。好大 啊！ 即系 TDSB 同埋 YDSB 咧，同埋 Catholic School Board 咧，佢有中文 department， 佢有自己出教材噶。 不过有时嗰时就觉得，如果用香港教材固然就准少少啦。咁第二样嘢咧，头先你讲到话啲茶餐厅开始冇，我个国鬼系唔系话冇啊？连即系焗饭啊嗰啲都仲食到，都好啲，但系质素咧就开始参差。同埋咧，除非真系未有嘅，咁麻烦加东同加西嘅网友请指正啊！我系其实话俾我翻到香港先知咩叫茶酒咯，阴公。 屌你！ 我唔知加拿 大茶酒，梗系有啦，仆街！我大学嗰阵，屌你，即系唉唔捻再争在八百，我同你大学同学嚟噶嘛？我大学嗰阵已经成日同阿连公子喺度讲茶酒噶啦，仆街！我哋走去大统华买呢个寿星公炼奶，翻屋企冲茶酒啤酒啦！屌，嗰阵我冇同我谂我冇同你讲，但系我以前我同阿连公子成日做埋啲乜嘢噶嘛？ 唉，所以我哋即系都总算叫行前几年，但系。我唔知啦，咁希望即系唔该啲即系做餐饮业嘅咧，都希望 keep 翻住个水准，同埋与时并进，同埋保留翻啲香港人或者广东人应有嘅煮食嘅即系个 skill 啊，嗰、那个水准啊，那个质素啊，即系期望下次再同翻嚟嗰阵时，真系唔好令到即系香港嘅即系朋友或者系即系你屋企人啦、啊、失望咯，即系咁讲咯，我只可以咁即系咁样去整个 conclusion 噶咋。 咁就即系系啦，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即系都节目都差唔多啦。咁就即系都系 conclusion， 就系以咗民就唔好捻理香，唔好理香港啲嘢咁捻上心，唔系叫你唔好捻理，同埋你要赢得鬼佬嘅尊重呢样嘢咧，就系我喺我我 我其实其实我都唔我都我都我都我都唔后生啦，但亦都唔系老啦。你要比鬼佬更加了解佢社会，尤其是喺做嘢嘅方面，你要显得你比鬼佬对本地嘅嘢更加上心，不论系工作又好，你嘅社区又好，就算系 sports 啊，你知加拿大佬几靓中意睇 hockey 啊，几靓中意睇 baseball， 美国佬中意睇 baseball 又成噶嘛，你可以令 super bowl 啲好紧要噶 super bowl 啊 ，super bowl 同埋 world series 同埋 playoffs 系咯，系咯，你譬如你喺嗰啲做到你。You really care about this, and you're happy to share your views with them as well as like having fun with them. 同埋好多時你知就算加拿大都係噶啦，好多時啲友仔著件啲咩 Blue Jays T 出嚟，著件 Maple Leafs T 出嚟，屌你老尾，融入人係一定要著球會 T-shirt 噶。 係啊，著用當地嗰啲，即係當你即係試。关乎你城市嗰个啦，当然就识做啦呢啲就。 因为其实你话本地人，即系譬如话 ，Oh, you don't watch sports, that's okay. But then, like, do you know like how the Leafs are playing? Do you know how the Blue Jays are playing? If you don't know, then you're pretty fucked. 系啊，所以最好都识知少少，搭下爹都好嘅。 系啦，即系我好相信咧，如果要问普罗拉东之友嗰班啲咩冚家产咧，知唔知咩咧？我肯定佢唔知，即系某几个我知啦，系啦，即系不捻知所谓。哦总之就系屌普罗加东之友系 high group， 屌你老尾买两边啲友仔执够咗佢咧，叫热狗呢个叫做加东之友算啦，系啦。你仲有咩补充？ 我冇啦。 咁啊，多谢你俾咗咁多时间我啦。咁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嗰班仲有冇时间做主要节目啦，系啦。咁就节目时间到呢度，多谢你抽时间俾我。咁就 好啦，收听啦， 系啦 ，thank you 晒啊， 系啦，好啦，咁迟啲，好啊，多谢倾啊，拜， 好嘅，拜拜。